那个第八品哦，我们今天啊重新复习一下哦。原因是呢，第八品哦开始讲十项，其实第八品哦真的你要去，它文字都不难，一点都不难，你最主要就是要去体会那个佛啊到底想说什么。那个美月那个我就断掉，你就他自己 call 进来就好了。还有一个人可以 call 得进来，好 call 你对吧？ 对，就 call 这个微，不是 call 我，就 call 这个，就对对对 ，call 这个 WeChat， 就他 call 进来就好了。对，好，所以第八品哦，前面七品是用大家全部都清楚了，因为也不难了。前面七品哦，那八九十三品哦，真的就是在把前面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就是讲十项了哦，所以会比较难。那我们上次有讲过啊，你这个第八品啊，你想把它听懂之前啊，这个课文你讲真的能够进去啊，你要先搞清楚阿难问了什么问题。阿难问了四个问题对吧，那四个问题你要先搞清楚啊。阿难问什么呢？他等于 challenge 佛陀说，你前面讲的七品，他说其实我都听懂了，但是呢我有问题啊。他说第一个，他说哦 Jenny 也上来了，所以那个 Vivian 你要 call 美月了，因为 Jenny 现在 call 进来了，所以我们这边 channel 已经满了。对，所以你要你跟美月讲，她 ready 之后 call 你的微信吧，就 call Vivian 就好了。对，好。然后这个阿难怎么问啊？阿难的意思是说，哎，奇怪，十个人美月也上来了 ，I don't get it， 好像变十个人了，是不是现在微信也增加了？ 我不知道，那我赶快回。 那搞不好 有人前面也听到了。 哦 ，whatever， 好，没关系。好，然后啊，你去看看那个阿难哦，他到底问什么问题啊？这个很重要哦。他说第一个，他说你说，他就跟佛陀讲，他说你说啊，有见性啊，有如来藏这玩意儿。好，那你要告诉我，如来藏如果是真的，而且你说他就是我，好，他才是真正的阿难我。我我想请问老师啊，那我现在这个身体跟心理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告诉我如来藏才是真正的阿难。那想请问你，阿难现在的身体跟头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你知道他为什么？你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想为什么阿难会这样问。他有一个点他没破，你一定要去把阿难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的他的那个症结点，你要先找出来，你才会知道说他，你要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才会知道为什么八九十番他的那个经文会这样铺陈。因为阿难搞不懂性相是一件事情，性相一如，这个是阿难，他是小乘人，就是跟我们凡夫一样，以为性就是性，相就是相。你要知道啊，我们凡夫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只知道相，根本就不知道有性，对不对？我们就看到山啊、水啊、河流，你在没有上《金刚经》之前，你哪知道有什么性、体性跟相用？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嘛。外面的东西就长这样子，它就是有这个用途，不就是这样子吗？那二乘人呢？二乘人就小乘人啊，中乘人就是阿难那一伙，他们知道有性，他们也知道有相，但是对阿难来讲，性是性，相是相，性相可没有一如。哦，你要知道那个层次，整个慢慢慢慢往前走，你才会听得懂阿难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之后你才会知道佛陀为什么会这样回答。那再来呢？他说：“哎，老师，我觉得哦，我这个脑子很好使，我这个第六意识啊，可以分别，可以思考，可以做好多的事情。”他说：“反而啊，你所说的这个如来藏，第一个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第二个呢，我觉得它根本就没有分辨的能力。那个如来藏能分辨我阿难吗？没有啊。但是你看我阿难的这个第六意识，这个脑子，你说供佛也好，谤佛也好，都是他呀。”所以还是一样，他现在根本搞不清楚性跟相是同一件事情，而且他觉得他自己的身心是实有的，他还现在还是在这个迷思当中哦。然后呢，他说若使我心令我精见，没错，他说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啊，你所讲的这个如来藏真的就是我，哦，真的有那么回事，你得指出来让我看到它。所以他又犯在一个问题上面，老师之前已经讲过了，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以为我们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手摸得到的这些我感觉可以觉知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但是 in reality 其实刚好倒过来，你的手啊能触摸到、眼睛看得到，那是假的，是虚妄的。 那只是因缘啊，业力的显像，而真实的如来造是真实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到摸不着。所以这一段话为什么说阿难的问题你一定要去把它了解，因为很重要啊，他那个是有细节藏在里面的。那最后他说，好啦，老师你告诉我，如果说这个见性才是真实的我，那我现在这个身体跟心理啊根本不是我的话，如果 这句话是真的哦，如果你讲的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哇，他说这可恐怖了。那他说啊，那不就是真正那个如来藏啊，有分别啊，各种意识啊，就是能够有觉知的，那不就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外面看我阿难吗？因为他觉得那个如来藏是有形象的，其实如来藏没有形象，真正的如来藏没有形象，那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一直说啊，你一定要把这四个问题啊，第一个你要把它弄清楚，阿难在 问什么。再来呢，就是说阿难他会这么问，他后面一定有原因，他的迷思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点，就是你要把它弄懂。好了，我就说第八品啊，分成前后两大段，我们慢慢讲哦。第八品你不要心急，因为你真的就是说文字上面很容易，但是你得把他真正那个精神要能够体会出来。你看哦，他们就在讨论，一个是见经，对吧，就是有我们的见性，或者你说如来藏也可以。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身心世界，我们的这个如来藏是真实的，没有形象，或者说在这里是用见性或者见经来代替啊、哦，就是本尊没出现，用照片来代替。那外面的呢，外面的是我们的色跟空啊，就是我们的色身外面，还有我们色身所依附的这个世界，哦，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性，一个是相，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在讨论了、啊。因为阿难跟佛说，如果如来藏，如果见性是真实存在的话，你得用手指给我看它在哪里。这个是阿难跟佛讲的，因为他觉得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一定有一个处所是可以被指得出来的。这个是阿难的意思啊、哦，但佛就跟阿难讲，他说其实你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下面的前半，第八品的前半，也就是我们上一次上课所讲的这一段，就是在讲这个概念啊。他说啊，是不是说阿难啊跟佛两个人是不是坐在这个起树几孤独林这个陵园里面啊，坐在这个讲堂里面，佛是不是就跟阿难讲，他说你看看外面远到什么，你看我们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太阳，可以看到这个虚空，可以看到对面的恒河，近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陵园里面的树啊，小鸟啊，石头啊，这个河啊，甚至我你跟我啊，我们彼此啊，还有大的树还小的草。他说你看啊，这所有一切这个色或者是空，色空就是外境嘛，大家学经文学到现在，只要你讲色空，大家都知道就是外境，顶多那个色哦，可以分成明跟暗了、啊，所以基本上外境就是色空。他说：“你看这个色空啊、哦，树就是树，水就是水，房子就是房子，恒河就是恒河，甚至虚空就是虚空。你说他们就是见性吗？好像不是哎。你可不可以说这些所有的色？”或者是空就是见性，你可以真的说它就是见性吗？好像不行哎，为什么？因为房子它就有房子的形象，它就叫房子啊，树木就是树木的形象，它就叫树木啊，它怎么会是见性呢？你说这外面所有的一切它就是见性，好像不对。虚空也是啊，虚空有虚空的样子啊，虚空就叫虚空啊，有虚空的名字，它怎么会是见性？不是啊。所以这是第一大段讲的，你说这外面所有的一切相，不管是色也好，是空也好，你说它就是见性吗？好像不是，好像你不能这么说。那你如果你说啊，把这些东西全部拆开，离了这些相，因为你着这个相的时候，虚空的相也好，色的相也好，好像找不到见性。那你说如果我离开了这些相，哇，我把虚空一层层剥开，我把所有的山河大地树木一层层的剥开，把这些东西全部剥开，你有没有可能找到见性？其实还是找不到，因为你不可能，你等于说什么，你即相找不到见性，你离了相呢 还是找不到见性，你即色空找不到见性，你离了这个色跟空，你还是找不到见性。所以你看到外面这一切的境啊，即使你即了这个相或离了这个相，都不是见性。那第二段呢？第二段说什么？好啦，那你既然说他们好像都并不是见，你没有办法说他就是见性，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说他不是见性？因为对人凡夫的，对于我们凡夫来讲 ，A 如果不是 A， 如果不什么 A 如果不是，如果说 A 是 B 这件事情不存在，那 A 是不是就不是 B？ 对于我们凡夫来讲，是不是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 A 是 B， 另外一个呢 ，A 不是 B。好啦，刚刚我们讨论 A 是 B 这件事情呢，不对，对吧？外境就是见性这件事情不对。色空就是见性这件事情不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是不是应该讲说色跟空就不是见性呢？以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讲 ，A 既然不是 B， 那 A 如果 A 是 B 这件事情不对的话，那应该就是 A 不是 B。好，他说佛说，哎，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哦，如果啊你说 A 不是 B， 如果你说这个虚空啊。不是见性，如果你说这个山河大地房子大树小草都不是见性的话，那我想请问你，你如何看到虚空？因为见性必须作用在虚空上，你才有办法看到虚空呢。见性必须作用在这个树上面，这个草上面，这个房子上面，你才有可能看到这个树，这个房子，这个草，不是吗？所以你说这外面一切的色跟空都不是见性，好像也不对耶，到这个地方能听懂吗？所以你说 A 是 B 也不对， A 不是 B 也不对，这个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空性。我跟大家讲吧，你去想想看，真正的空性是什么？真正的实相是什么？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这就是它要打破人类的二元对待的那个思维方式。我们不是黑就是白吗？不是对就是错吗？不是有就是没有，你总要有一边吧。那要不然呢，就是说既有既没有，或者非有非没有，这四边我总要落一边。他告诉你真正的空性，真正的实相就是这四边，他一边都不落，这叫断四边。你要先了解佛到底想要讲什么。所以他说这外面的色空是见性吗？不对。你说它不是见性吗？也不对。这个就是实相，先到这边停一下下，消化一下，是不是这个地方都听懂了？你看哦，他那边有一句话，他说啊，若树非见，云何见树？对不对？是在我们上次讲的，我们上次曾经讲的那个最后一段。哦，这句话你去思考一下，他说如果树啊非见，如果树不是见性的话，如果你说它不是见性的话，云何见树？那你怎么见得到树？若树即见，如果你说树就是见性的话，覆云何树？那它为什么是树呢？你为什么看得到是树，不是看到见性呢？如是乃至同样的东西，同样的 theory， 你可以 apply 到：若空非见，云何见空？如果虚空不是见性的话，那你怎么见得到虚空呢？一定是见性在那上面 all over the place， right？ all over 的虚空，你才看得到虚空啊。若空即见。如果你说这个虚空就是见性的话，覆云何空？那你怎么看到的是空呢，不是见性呢？这几句话你只要把它弄懂了，应该这前面这一大段你就懂了，有没有问题到目前为止？所以佛说是啊，他说阿难你讲的非常对啊。那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说大众非无学者，我们上次有讲过吗？什么叫无学？有两个定义啦，比较松散的定义，你只要出了三界，不在六道轮回，像阿罗汉就已经可以叫无学了。但真正比较严谨的定义是什么？你成佛圆正佛了，你才是无学。即使那些登地的大菩萨，他还有一点点能所，他还有一点点的无明，都还不能完全说就是无学，这样行吗？所以这大众无学，其实这边的无学我相信是指比较松散的定义， 就是还没有出三界的那些阿罗汉们啊，不是阿罗汉，就是那些小乘啊，旁边那些修行在听法的人吓死了。他说闻佛此言，茫然不知是意终始，一时惶悚，失其所守啊，吓死了。为什么？不是我们从小这一辈子学的，要不然就是 A 是 B， 要不然就是 A 不是 B， 结果一看就两个都不是。你说这个外境是真如心也不对，你说那外境不是真如心也不对。他其实这边用的是见性啊，我们不要讲如来藏了、啊、他说你说外境这个色空是见性不对，你说它不是见性也不对，那到底是什么？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不知所措啊。那佛也看到了，就安慰大家啊，跟大家讲说，哎，你们不要害怕哦，我会这么说绝对都是真实的。那当然我会慢慢的解释给大家听啊。他说第一个你要先相信我所讲的内容哦，佛是真语者如来，如语者来，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就是讲的都是实相，而且呢是他亲自证得的，他不会说谎，他也不会说互相矛盾的话或者似是而非的话哦。所以第一个他先跟大家讲，他说你们要仔细的去思考啊，无忝哀慕，那个哀是什么？是上对下，就是说佛对于所有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忝呢就是辜负了，你们不要辜负啊佛对大家的慈悲心。以及目是什么？下对上，就是其实中文呢、啊、我们中文造诣因为实在太糟了，我们这些文明人古就是说那个文言文没学好，否则这些东西都不用解释，一看那目呢是下对上，就是说对佛法以及佛的敬仰哦，一个是上对下的哀悯，一个是下对上的敬仰。他说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些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叫做文殊，文殊菩萨就出来了。文殊菩萨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来呢？因为他知道那个听法的众生啊，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连问问题都不会问，所以文殊菩萨就等于现在出来帮大家解套解围哦，把大家，他大概知道大家惊恐在哪里，所以他把大家问题重新整理一下，对于佛发问，让佛能够 further 就是再往下面仔细的再讲一段啊、哦。所以事实啊，文殊师利法王子悯诸四众，就是哀悯啊这个在听法的这些众生啊，在大众中即从坐起。所以文殊菩萨这时候就站起来了，顶礼佛足啊，顶礼佛足真的是拿那个头啊去磕头，然后用头去顶佛的脚趾啊，这是很高的礼数啊。那么合掌恭敬而博佛言，在跟这个跟佛讲、啊、他说世尊啊，他说此诸大众啊不悟如来发明。什么叫做不悟如来发明？就是不了解如来你所讲的道理，这边的发明就是所证悟的道理，或者说所解释所讲阐述出来的道理。如来在这边讲了什么道理呢？就是见精见，精见就是那个纯精之见，也就是见精啦，或者见性啊、哦。你看到精见跟见精见性其实都同一码事儿。OK， 就是那张照片，就是用照片来讲那个本尊的意思啊、哦。那色跟空呢，大家应该到现在就懂了，是外境的意思，对吧？那所以啊，他说大家其实现在就搞不懂这个见经啊或者见性跟外面的境界，这个相这个色空啊，它中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是还是非是，到底这两者中间的关系是是还是非是，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大家猜说是哎不对，非是还是不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好、哦、这个东西就是文殊啊这个时候希望能够这怎么讲，就是文殊菩萨希望能够帮大家去问佛陀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世尊啊，他说若此前缘色空等相啊，如果这个缘分啊还有色空啊，你看前缘，你只要看到前缘这些字，就是你经文念到后来大概看到文字什么尘啊灰尘的尘啊缘啊这些东西，尤其前缘色空等相啊、哦、全部都是外面的因缘所生法、哦、他说如果啊这些色空啊，就外面这些外境啊 如果是见，如果这些东西就是见性的话，若是见者，就是说外面这些外境，如果啊，如果就是见性的话，哦，这些就很其实蛮直白的，应有所指。他的意思是说，哎，这些东西，如果你说见性在哪里，他就应该指得出来啊。你要说这些东西就是见性，那你应该指得出来见性到底是哪一个。若非见者，如果你说在外境，在外面所有的色空都不是见性的话，如果见性完全没有作用在上面，没有在这上面的话，应该无所主啊，应该是看不到东西的，对吧？如果见性没有在这上面，应该看不到东西。这段我们之前解释过了，他文殊只是把大家心里的想法就再讲一次。如果是见性，那肯定你要见性能够指得出来嘛。那如果不是见性的话，你应该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啊。所以啊，他说而今不知是意所归，所以啊，现在大家就是茫然一片，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故有惊怖。说是也不对，说不是也不对，那还有其他的吗？不可能的嘛，没有第三种嘛。外境不是见性就是外境，如果外境是见性不对的话，那就应该是外境不是见性了。那怎么这两种都不对，不会有第三种啦，这个就是大家觉得惊恐的地方。那文殊就说啊，他说绝对不是愁习，他说啊，跟老师讲，他说绝对不是说这些人没有善根啦，其实这些人善根是很深厚的，只是这一次这个道理实在太难了，大家听了半天听不懂啦，就这样子，唯愿如来大发慈，大慈发明，哦，跟大家发大慈悲心，能够重新讲解此诸物相，就是这外面所有的境界啊，这个色跟空啊，于此见经，跟这个见性，就是外境跟见经，外境是什么？是所，见经是什么？见经是能，是不是？一个能见，一个所见，请老师重新讲一下，这两个中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说啊，请老师重新讲，你看这边厉害的，他说于其中间，他是不是叫老师重讲一次？他说原是何物，于其中间，他那个文殊就跟老师讲，请你跟大家解释清楚，其实根本无是跟非是。这个无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老师再跟大家讲，这两种的关系不是是，也不是不是的关系，于其中间无是，无非是，这样就懂了。无是的关系，无非是的关系。哦，这个文殊菩萨呢，那个大家吓呆了，都不会讲了，所以文殊菩萨把大家的问题呢，重新整理一下，重讲一次。哦，这个时候才能够把佛啊引出来讲后面这一段。好了，那佛啊就告诉文殊及诸大众，这个时候啊，佛真正是跟大家讲啊，讲一个概念。我把这个概念先讲给大家听，再看文字。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啊，这如来藏啊，是唯一的真相，唯一的真实，它是唯一的实相。我们呢，外面所不管你所讲的能见的见经，或者所见的外境，这个外境是不是这个色跟空啊？他说能见的见经啊，跟所见的外境啊，其实根本都是如来藏啊所变现出来的。好，那个佛啊，就跟大家讲，他说其实现在是个概念啊。他说真正唯一真实，大家你就记得，其实只有如来藏，就是如来藏，其他全部都假的，都是虚妄的，只是那虚妄的那个程度有多虚妄而已。能跟所，你知道都是虚妄的耶，因为当初那如来藏一念不绝起心动念了，是不是就来了阿赖耶识？那个能啊，就是我们能见的那个见性见经，其实就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你知道你原来的如来藏是尽虚空变法界，就是周遍法界，你起心动念之后，你生命的轨迹就开始，那个阿赖耶识就开始了。他说啊，其实能见的见性或见经啊，或者是所见，你见到的一切东西，你的第六意识，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这是他告诉你，这是你第一个你要搞清楚的事情。见与见缘并所想象，所有的想象全部都是虚妄的，唯一真实的是如来藏。那现在我们就看佛怎么跟大家解释啊。他说佛告诉文殊啊以及所有的大众， 他说什么？他说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大菩萨，我们这些人也都算菩萨呀，我们是发心的，发心想修行的菩萨。 OK， 这边的大菩萨是讲什么？这个大菩萨是讲已经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就是他已经断了我执，断了法执，没有了执着，也没有了分别，他还有一些能所。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一真法界了，已经是大菩萨了。哦，你去，他说告诉你，十方如来及大菩萨，就是这些哇，已经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嘛，这些基本上都是佛了。他说这些啊，菩萨们全部都自住在三摩地中，什么意思？他住在他自己，安住在他自己的国土之中，本心之中，也就是一直都处于楞严大定，他一直安住在自己的如来藏，自己的真心本性当中。他说这些菩萨们证得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见与见缘，还有那个所想象，是什么？就是能见的见性，以及那个见啊，是能见的见性，见缘呢？见缘是所见的外境，还有所想象，你知道猜猜看是什么？所想象，你平常想象是用什么东西在想象？ 妄心。 对对对对 ，Lisa 讲对了，妄心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你每天在那边打妄想的那所有的一切，能见，然后再来有所见，然后再来呢有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这反正这能见所见第六意识啊。他说这些佛与大菩萨们已经证得，发现这所有东西根本都是虚妄的，有如虚空华，那个华其实就是花的意思，有如虚空之中的花，就好像你眼睛啊，那个看花的或者什么飞蚊症啊，看到那虚空之中有点啊有花，他说其实就是这样子，本无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他再讲一次哦，他说所有这些明心见性的佛跟菩萨们都安住在自己的如来藏之中，而且他们证得了，证得什么事情？能见的见与所见的见缘，还有所想象，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意识心，这所有的一切都如在虚空之中的花，根本都不是真实存在。所以那你用另外一个想，就是说这些菩萨们证得了，也就是说这外面一切的外境对于这些菩萨来讲根本就是不存在，他发现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当体即空，全部都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虚妄相。此见能见的见及缘呢，所缘的外境，对对对，大家开始那个文言文程度也变好了啊。他说缘啊，缘是什么？缘亨利贞的缘，大家有讲过，就是缘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缘那个缘亨利贞啊，那个易经里面所讲的缘就是三缘开，哎，是不是这个缘就是反正就是 initial stage 啦，缘是菩提妙境明体，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原来它根本最初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如来藏，云何于中有是非是，你自己去想想看嘛。他说你这个花这个草这个虚空甚至我们的色身根本就是自己的如来藏，是同一样东西，那你怎么会指着这同一样东西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是还是不是？等于说你指着 Tiffany 说，哎，这个 Tiffany 到底是不是 Tiffany？ 如果你指着这个东西问他是不是 Tiffany， 表示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对吧？如果这两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你怎么会指着他去问说这是不是那样东西呢？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阿难跟大众会一直问说到底是还是非是的原因，就是大众不知道性跟相是同一样东西，所以指的相啊就一直问说它是不是性，它是性吗还是它非是性，这就是因为你没理解到性相一如，你才会一直问这个问题，这是佛这样讲的。所以佛就告诉你，所有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其实他们都知道性跟相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性是真实的，相是什么？是虚妄的。相啊，是你们的如来藏，是那个性啊，随缘变现出来的。对于我来讲，你知道吗？比如说你们前面的阿宝啊、Lisa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 part of 如来藏。我的如来藏有这样子的一个业力，有这样子一个因缘，所以今天在前面就跑了一个阿宝出来，跑了一个 Lisa 出来。两个小时之后，这个缘分结束了，我不会看到这两个人。就这么简单， 就是在这个当下有这么一个因缘，所以这个东西出现了，那你就指着阿宝，其实阿宝就是我的如来藏，那你就一直指着阿宝说，那阿宝跟 Tiffany 的如来藏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它就是同一个东西啊，你不能再去问它是不是同一个东西了，就这意思哦。你不会指着一个大象问他说你是不是这只大象啊，他就只有那一只大象，你怎么去问他是不是这一只大象，他就一只大象啊，除非你会说这只大象是不是另外一只大象，是除非有两只大象在这里哦，就这个意思。好，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听懂的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性跟相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你根本不应该去问是还是非是的问题。好啦，那佛啊就用另外一个这个解释啊来做形容啊，他就用文殊菩萨来做 example。他说文殊啊，我今天就用你啊来当例子吧。那文殊啊，你啊就好比这个如来藏啊，文殊就是真体。那我今天就来问你了啊，文殊无经问汝，我来问你，如汝文殊啊。就好像 take for example 你这个一个文殊啊，你就是真体了，会不会更有文殊是文殊者，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更有，就还有一个文殊在旁边，你就是真体，会不会更有，会不会还有一个文殊在你的旁边，有两个文殊说那个人也是文殊。可能大家本来已经听懂了，现在听这个开始又听不懂了。他就这意思啦，文殊就是那个如来藏，你就把它想成文殊就是如来藏，会不会还有一个文殊在这个文殊的旁边，又出现了一个文殊，然后呢就指着那个文殊问啊，文殊二号问说，哎，你是不是文殊一号啊，就不会嘛，因为就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文殊，哪来的文殊二号呢，不会有文殊二号，那所有的山河大地虚空其实就是如来藏，你不应该问说大山河大地虚空是不是如来藏，所以你不能这样问，对吧，所以你不能说哎，这些东西是如来藏吗，你根本就不该这样问，因为它就只有一样东西在这边，你怎么会指着那个东西问呢，唯无文殊，这个说还是，唯是什么，还是说根本就没有文殊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文殊，你知道为什么会问第二个根本就没有文殊吗，有没有人能猜得出来，这跟前面那一大段是有关的哦。你看他第一个是不是说不应该有一个更有一个文殊，问他是不是文殊，对吧，那是不是这个是 link 到我们第一大段，就是问说哎，这山河大地是不是如来藏，是不是见性，那第二段是什么，唯无文殊，还是连文殊都没有，那你知道这 link 到哪里吗，就是说这山河大地虚空不是如来藏， 是， 对吗，第一段是如 是 前面的第一大段是不是说山河大地色空是如来藏，讨论不可以这样问嘛，对不对，那第二段说什么，第二段说不是如来藏，如果你说它不是如来藏的话，是不是连如来藏这个东西都没了， 找不到， 对不对，是不是如来藏这个东西都变成一个连都如来藏都断灭了，是不是，前面讲说你的这个色空是如来藏，他说你不能这么问，因为色空跟如来藏就是同一个东西，那如果你现在说色空它不是如来藏的话，因为色空它两个就是同一个东西，那你说色空根本就不是如来藏，表示这整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就好像这个说这个文殊这个真体根本不存在，好，那我们讲说文殊有个真体存在， 对不对，所以他说佛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问是不是旁边还有一个文殊， 当然 有没有一个文殊二号，没文殊二号了嘛，因为那文殊就是真实嘛， 就是， 不会有一个文殊二号，那你知道文殊二号是不是就是色空， 是啊， 文殊就是如来藏嘛， 啊，对， 文殊是如来藏嘛，文殊二号就是色空，你指着色空一直问说它是不是见性嘛，对不对，文殊就是见性嘛，那外面的那个色空是不是文殊二号嘛，所以你现在不能这样问，因为色空其实就是见性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文殊一个真体，根本没有文殊二号了，所以他说你不应该这样问， 这是告诉你体性跟相又是同一个东西， 没错，就体性跟相又根本就是性相是一件事情嘛。好，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前面那一大段第二段问什么，他说那你的色空可不可以说它不是如来藏，不是见性， 色空不是 不行， 不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说嘛， 因为它是 因为其实色空就是见性嘛，那如果你说色空都不是见性的话，那根本连见性这个东西都没了，这样懂了吧？对，好，至少座位上的人好像都懂了，此房间里面的人大家都在点头，你讲对了，就这意思，就这意思，终于有人听懂了，就这意思。你要回去再悟一下，就是说其实这所有的色空都是你的如来藏，所以你不应该指着色空问说它是不是你的如来藏，你不能这样问。但是呢，你如果说这些色空通通都不是你的如来藏，那也不对了，因为它其实就是你的如来藏。如果这些色空都不是如来藏的话，因为它就是你如来藏，你的如来藏也断掉了，也灭掉了。 可色空不是虚妄的， 色空只是说它是 色空是你的 相是虚妄的， 所见嘛，就是所见，你自己是能见，你所见 断灭混在一起，其实是 厉害。这班上有人真听懂，我听你讲的东西，你懂了。因为色空它那个相是虚妄的， 对， 但它真实的就是如来藏，它只是那个相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它是虚妄的，但它本质就是那个如来藏是真实的。 嗯，懂了。 它真实的实相其实就是空性，它只是那个相一直在变而已。你说今天我们诸位，我们在上课的同时，我们死了多少细胞，然后头发白了多少，其实我们一直在变啊。这个所以这个相是虚妄的，但我们的如来藏是真实的，它就是这样讲。所以你不能指着我，它是我的如来藏，你知道吗 ？Vivian， 可是它是虚妄的，因为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所以我现在指着说，哎 ，Vivian 是不是我的如来藏？我不能这样问，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一个东西，对不对？你怎么会指着？ 所以不能问是不是？ 对，你指着这个东西，指着我，好像指着，其实你指着 Vivian 问他是不是我，就好像指着我，在问我是不是我，这是不一个 not legitimate 的问题嘛？那如果我说好，那 Vivian。其实不是如来藏，他不是我，那完蛋了。因为其实 Vivian 他就是我。那如果你今天说 Vivian 根本不是我，那表示我 不是我， 就不是 也没 了， 也没了，就这意思。这样就这样可以了吗？哦，大家回去再研究一下。如果线上的同学色身也是你的如来藏， 嗯，懂 对吧？ 对 哦，这样开始懂了吗？哦。他就这意思啊，你就把第，所以我说第八品，我们就今天再花时间再品一下，因为这地方你听懂，你对性相一如，你就完全懂，你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你们诸位都是我的如来藏，那包括那外面的河，对不对？那黄浦江也是我的如来藏，这桌子也是我的如来藏，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动，都在变动当中，所以说这些东西是虚妄的，但是全部都是我的如来藏，就是这样子。好，所以。那我们，你知道我是，比如阿宝的如来藏，我也是 Lisa 的如来藏。到最后啊，你记得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吗？我们所有人最后汇集百川到同一片大海。嗯，我是你的如来藏，你也是我的如来藏。到最后，所有的人如来藏其实都是同一个如来藏。嗯，因为你自己去想想看，如来藏周遍法界，没有界限。那你也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大家是不是全部 overlap 在一起，不会有任何的中间不可能还有分界点嘛？所以其实到最后变成。百川汇入一个大海，就同一个如来藏。据我仁波切讲了，我也不是完全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他是说，因为你等于是一个起心动念嘛，起心动念就像做梦一样，你梦中还有梦啊，然后就有各式各样的梦，最后醒了，大家醒了，醒来之后就不一样了。嗯，好，没关系，不知道是谁，就变成同一个如来藏了。所以只是说我一 下 起心动念一进去做梦，那个梦中还有梦，又有不同的梦，那就太多不同的小泡泡，那不管，可是最后小泡泡全部破掉之后是同一片大海嘛，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其实慢慢悟啦，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比以前要更懂了。有线上有同学有问题的吗？好，我们继续把这个第八品讲完了。所以问题大概现在懂了，他说那个佛就这样问了，我佛这样问文殊，他说文殊，我今天问你嘛，如汝文殊，有你这么一个文殊，你觉得还会有旁边更有一个文殊也叫文殊的吗？哦，这是第一个问题。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文殊这样东西，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文殊这个人，唯无文殊，就是根本就没有文殊这个人。好了，那你看看文殊怎么回答的。文殊说什么？文殊说如是世尊啊，他说就是先讲是的世尊啊，我啊是真文殊， 我就是那个文殊的真体，我就是这个如来藏，你这样想好了。无是文殊，绝对不会旁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文殊，那个是文殊就是文殊二号，绝对不会再有一个文殊二号。为什么呢？有人笑好高兴，为什么呢？如果还有一个文殊二号的话，若有事者，如果还有一个文殊二号的话，就变成有两个文殊了，对吧？这个东西是不对的。然但是哦，这已经句点，就是说这个刚刚这句话你讲完，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但是你也不能说没有文殊啦，你也不能说这所有的色空啊不是见性，你也不能说这所有的色空都不是见性，否则这样就变成根本没有文殊真体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解释的。所以啊，于事中现在就告诉你啦，实无是非二相。所以于事中实无，无是无非二相，就是你说它是也不行，你说它非也不对，就这意思。第八品其实就这么简单，只剩下最后一段了，就这么简单哦。现在大家应该觉得大家应该听懂了。好，他说最后一段呢、啊，就又用另外一个就月亮同样的意思啦。他说、啊、这个剑啊，他说这个剑啊，妙明这个此剑妙明就是这个剑性啊，此剑妙明与诸空尘，空尘是什么？色空。他说哎呀，这个剑性啊，跟这个空啊尘啊的这个关系也是同样的，就像刚文殊，文殊旁边有没有一个真文殊，还是文殊根本不存在、啊、就是同样的道理。原来啊，这所有的能见跟所见呢，他告诉你根本都是妙明无题无上菩提啊，净缘真心啊，反正就是讲这个本真如本性啊，全部都是他变现出来的。妄为，妄是什么？后来就是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后来妄变成这个虚妄的色空，甚至我们的见闻嗅尝觉知，我们的能跟所，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连你能见的见经，我跟你讲都是你的如来藏。好像啊、哦、他说如果怕你听不懂，再用一个比喻，说什么好像有第二个月亮，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拿眼睛有一个真实月亮，你把眼睛这样捏起来之后，是不是旁边就出现了一个虚妄的月亮？然后呢，你就指着那个虚妄的月亮啊，就问说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月亮。他说事实上，他说谁为是月，谁又谁非月，到底哪个是真的月亮，哪个是虚妄的月亮。他说你根本也是不应该这样问。为什么？因为那虚妄的月亮是不存在的，你干嘛一直指着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来问说它是不是真实的，其实就是同一个意思。他说你说这个文殊啊，就跟那个一个真月一样，他说、啊、中间自无是月非月，就是这一个是真实的月亮，对吧？一个是你去捏眼睛出来虚妄的月亮，就等于说一个是见性，一个是外面的什么色空，反正你就不应该去一直在讨论说这个月亮到底是不是那个月亮，还是这个月亮不是那个月亮。他说你根本不该讨论，这就我们之前讲的如来藏一真之体是不能讨论的，而虚妄的境界是不应该被讨论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根本，所以说佛曰不可说，就这原因，真实的东西不能说，虚妄的东西不该说。 因为在虚妄里面你根本 对，其实到最后哈，你再往后面学哈，全妄啊即真，当所有的东西都是 absolutely， 你知道它是一个绝对值，所有东西如果都是妄的时候，它就变真的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真心啊，你知道你说真如心，其实你对应的是妄心， 因为、哦、对啊， 因为有妄心才有真的嘛。当连真心都没有时候，所有东西都是白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它 可以说是它是黑的，因为它就没有对应的值了。它今天要你打破，就是我们还在， 就是要跳脱出这个二元对应的一个这个状 态。它没错，它就一直在告诉你，你要打破那个二元，可是二元 只要打破了，你就成佛了吧？ 打破你就见实相了，你对，你就成佛了，你就现在破不了嘛。你看阿难一直搞到现在，他又还回去再问同样东西。但阿难其实他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心声啊， 想法， 我们的想法。然后他很好玩，他有的时候会这一段听懂了， 你看他会过一会儿他又忘了，他就又再问一次，就是我们 exactly 是的， 你再他为什么又问这个问题， 问到连我们都要吐血。你看他后面，他后面又来哦，他会一直同样的问题会又出现了，他会说等一下我又忘了， 他是不是故意问的？ 不是，你自己看，你 因为那个不是他本身的逻辑， 对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佛讲了七个哦，他一开始懂懂懂，哎，他到第八的时候，他第五个他又不懂了。他又会把它找出来，比如说下一堂课我们会讲自然跟因缘哦。听完之后阿难听懂了，你知道他说他懂了，到后面他又不懂，他说哎，等一下我又不懂了。他会这样子，其实蛮有意思的，他就代表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你要知道佛经不是小说啊，不是说笔者哦曾经深思熟虑然后改写，是一个那个好像是完全 perfect 的一个，他就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同学哎，忽然说等一下老师我刚觉得懂了，现在又不懂，你再讲一次，他就把他很真实的又这样写下来啊，所以就这么有意思啊。好，他就说所以啊，世经是以汝经观见与成啊，就是这个能见的见性与外面的沉静。他说啊，你种种的发明，就是你任何你去开悟啊，他说其实或者你去想任何的想法全部都是妄想，唯一的真实就是如来藏，连能见哦，能见的见经跟所见的这些外境全部都是虚妄的，只是能见是一点点的虚妄，然后越往外面呢虚妄越多，等到你的第六意识的时候，是不是就好像水中的月影，你看你有一个真月嘛，你是不是眼睛去捏它之后是变成一个虚妄的月亮在旁边，虚妄的月亮啊，离那个真相的月亮其实很近，你只要把手一放掉是不是就回去了，但是如果这个已经变成水中的倒影那个月影的话，那你可没有那么容易把它弄掉哦。你把手放掉那月影还在那里哦，那个月影是因为已经有各种失真了，对，它已经经过很多层的失真，那已经没那么容易忘，没有那么容易去处理了，这个其实就是第十番显见所讲的，你要把这层次给搞清楚，真月跟第二月还有第三月，那月亮是越来越虚妄，越来越虚妄，离真相越来越远哦，这是我们第十番显见会讲的。所以他说啊，你不能在这中间再去指是非是哦，他说你不能再去说指非指，说哎呀有就可以指得出来，还是指不出来啊，到底是是啊还是不是啊，他说从这些东西啊，你都应该把这些那个细论啊，就是我们人世间的这些不真实的这些想法，你要慢慢把它放下了。唯一的真月不可说，而第二个月亮是虚妄的不该说，这是我们的第八品。那大家有没有问题？线上的同学有没有问题啊？